这个地方是季彤自己上网查来的，是郊区的一个荒弃小工厂，拆了一半不知怎么停工了，半边楼房半边废墟，再加上阴霾的天气与阵阵阴风，相当诡异。他想见鬼，见凶鬼，越凶越好，那样说不定何峰就会像从前一样及时出现保护他。可是蹲了一晚上，他什么也没见到。何峰不在了，又或许他就在身边，可他再也看不到他。这片不好打车，季彤在路边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出租。起初人好好的，开了十分钟他忽然呜咽起来，坐在后座不停地抹眼泪，把司机吓得脸都白了。司机通过后视镜瞄他， 小姑娘你没事吧？大晚上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多不安全，你说你要是遇到坏人可咋整？跟父母吵架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？高中生吧，多好的年纪，等你长大了进了社会成家立业，就知道现在的日子多无忧无虑了。哎，都不是事儿，好好学习，学不上来也没关系，那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路还长着呢。 离高考还有一个半月，周鑫还是同从前那样，从不给他压力，得空了就带他出去散散心，还抱了条小狗回来逗他开心，可任何事都提不起他的兴趣，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，按部就班地上学放学，完成枯燥的学业，唯一没变的就是嗜睡。晚自习，季彤又趴在课桌上睡着了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站在一片幽深的树林里，一大片绿色蝴蝶从头顶飞过去，掩盖住苍白的天空。他追着蝴蝶而去，却来到了黄浦江边，冷风呼啸着从他脸边刮过，身体剧烈的晃动，他居然在一辆车里。他低下头，看到自己的手被一只布满伤痕的手握住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， 下辈子吧，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。 季彤是被甘婷推醒的，那一瞬间他难能的暴怒， 你干嘛叫醒我？ 我听你一直在抑郁，以为你做噩梦了，你怎么了？ 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 什么等到什么时候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去买奶茶给你喝好不好？以后我不乱叫你了，对不起妈，不该打扰你睡觉。 不关你的事。 季彤推开甘婷，擦去眼泪，将试卷摊开抚平，刚做了一个题，眼泪又掉下来，晕开试卷上的油墨。甘婷看着他这副模样，不敢与他说话了。近来季彤总是奇奇怪怪的，比从前更丧，还十分的冷酷，叫人不大敢靠近，甚至连一些日常小习惯都变了，若不是长期相处，他都怀疑换了个人来。季彤忽然看向甘婷，看什么？ 看你做题啊。 你要好好学吧，快高考了，从今天起我不会给你抄了，自己做。 哎呀，姐姐，不要 啊！你再叫一声姐姐。 哎，占我便宜啊！ 你叫一声。 好好好，姐姐，姐姐，又怎么了？ 时间不多了，我会监督你的。季彤忽然搂住他，甘婷一头雾水，季彤松开他，将他的试卷摊开，坐吧。季彤回过头来继续埋头刷题，他想起何峰曾经与他说过的话， 他一直希望季彤可以好好学习，好好生活，不管他哪里去了，会不会再出现，可万一那天又来找他，他不能以这种颓废的模样去面对他。周欣从未想过季彤可以考这么高的分数，毕竟一直以来大小毛病不断。季彤的运气还不错，遇到的题基本都会，属于超常发挥。周欣问他有什么想学的专业，季彤一时想不出，他最想去军校，无奈身体不达标，最后选了个南京的医科大学。九月初，周欣送季彤来学校报到，不放心他一个人，在南京多住了几天，热情款款请舍友们去吃饭，请他们多多照顾季彤。周欣工作自由，隔三差五就会来南京看他，每天都要通电话确认他的安全。长此下去，季彤甚至都会按时给他发早安和晚安。季彤喜欢一个人跑出去乱逛，他时常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，有前世记忆的季彤，还是沾了现世气的谢池，甚至有时会觉得脚下的世界极度不真切，像是在做梦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这座城市早已当年截然不同，可他走在每条大街小巷，还是总能回忆起几十年前的街景。他还能找到旗袍店的旧址，只不过现在变成了高楼大厦。